身好运，天天喜欢人，愿各位一世真好运，每事到情深，又成巨富运，钱真正易过运气人，时运都开金矿，都有你份。祝君真好运，天天喜欢人，愿各位一世真好运，够活跃好开心。祝君真好运，天天喜欢人，愿各位一世真好运，每事到情深，又能在社会得风着事，显声威震，名利有添福荫，真正有幸。祝君真好运，天天喜欢人，愿各位一世真好运，够活跃好开心。祝君真好运，天天喜欢人，愿各位一世真好运，每事到情深，又成巨富运，钱真正易过运气人，时运都开金矿，都有你份。祝君真好运，天天喜欢人，愿各位一世真好运，够活跃好开心。